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二集上，貂蝉的魔法爱情。 东汉末年，汉灵帝过世了，这下外戚跟宦官两边就不断的斗过来斗过去。他们长期斗争的结果呢，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什么叫鹬蚌相争呢？ 哎，一开始就考我啊！ 考你！ 哎呀，这简单，鹬蚌相争。 嗯哼， 所谓鹬呢，就是鸟。 是。 蚌呢，就是蛤蟆。 哎呦， 这鸟啊，要吃蛤蟆吧？ 是。 蛤蟆又夹住鸟嘴。彼此争来争去，各不相让。 哦，解释得很清楚。 当然， 这个鸟跟蛤蟆在这边争呢，旁边渔翁一撒网啊，把他们两个都捕起来了，就是渔翁得利。 嗯， 这个宦官跟外戚在斗啊，结果大权竟然就落入了西凉军阀董卓的手中了。 哦，董卓就是这个渔翁。 对，董卓控制了只有九岁大的汉献帝。 嗯， 他又收买了吕布啊。 嗯， 这下子是倒行逆施。胡作非为， 哎呦， 董卓的残暴引起了天下一共18路诸侯要联合讨伐他。 嗯， 他不得已呢，就派出了手底下最厉害的战将吕布来应战。 哇，这个吕布可厉害哦。 厉害啊，所以他一出战呢，就立刻把讨董卓的盟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啊。这下18路诸侯只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大家都看着盟主袁绍。这袁绍被看得没有办法了，他就叹了一口气说， 哎，我知道了， 哎， 这袁绍啊一定又是说，可惜我最厉害的两个杀手， 哎， 颜良还文丑都不在这里，啊，要不然 怎么你都知道了？ 哎呀，袁绍每次都说同样的话， 是是是， 老招数了。 对对对， 拜托，啊，说一些没有听过的新点子好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可惜袁绍他就是没有新点子嘛。 嗯， 他抓一抓头皮啊，最后只好把目光呢再望向了关羽。 哎，又看到关羽。 是，袁绍就对关羽说，关大马弓手，你呢在上一场战争当中杀掉了董卓的先锋华雄。 没错， 现在呢你是属于卫冕者。 是， 不晓得你有没有兴趣接受挑战，继续卫冕下去啊。 你什么嘛，这歌唱擂台比赛啊。这关羽啊气宇盖世，他是很乐意继续卫冕下去。 当然， 不过呢，站在他身边有个黑脸的人不太高兴了。 哦，这个是谁啊？ 哎呀，这个大黑脸呢，不是别人，正是关羽的结拜兄弟张飞。 啊，他是弟弟也怎么会对哥哥关羽不高兴？ 哎呀，大家当初在桃园三结义的时候可说得很清楚，有乐同享， 同享 有难同当。 同当， 张飞虽然是三弟，关羽是二哥，可是啊，上一场战争关羽斩了华雄，风头都给他一个人抢走了。 哦， 大家一起打仗嘛，你这有机会也让你弟弟露露脸表现一下嘛。 说的也有道理，他就给他表现啊。 好啊，就给张飞表现啊，关羽没有意见啊，大家也就没有意见。吕布这个家伙很厉害啊，反正也没有人会跟张飞抢嘛。 去送死啊。 对啊，城外啊，这个时候啊，吕布刚刚砍了18路诸侯派出来的这个超级铁锤手。 哎呦， 吕布无聊的从地上捡起两个大铁锤当瓶子，在两手甩来甩去。 表演特技啊，干什么？ 哎，高兴啊，我打胜仗，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啊。 哎， 有种你们也派人出来陪我一起玩啊。 哎，嚣张嚣张啊。 对啊，正在嚣张的时候啊，就忽然听见打雷一样的声音，就骂着，吕布，哎呦，你这个到处人干爹的奴才。 敢骂我奴才？ 对，看你爷爷张飞来教训你了。 哎呦，气死人了。 哎呀，他才一转身啊，就看到一张大黑脸，哇，这一脸的老虎须。 哎呦， 这张飞拿着一把丈八蛇矛，不分青红皂白就戳了过来。 啊，吕布一个闪身，闪过了张飞的这把蛇矛啊，一肚子都是气。不要放屁嘛。 是呀， 吕布他平常就听惯了别人对他是奉承拍马屁。 对呀， 他怎么听得下别人骂他是到处认干爹的奴才这种话？挺起了方天画戟，他就跟张飞开始大战。 哇，这下精彩了，精彩了。 十八路诸侯一看吕布跟张飞单挑，通通都停下手来，围在旁边观战。 加油啊， 各自为自己的战将在那边打气啊，都拉拉队啊， 加油啊。 旁边的人呢是你来我往，大战了50余个回合依然是不分上下。 关羽啊，好心的把机会让给张飞啊，让他表现一下。这个关羽本来以为啊，这个张飞啊会像自己斩华雄一样，酒还没有凉掉就把人头给提回来了， 厉害。 所以他忙着就在一旁温酒，准备啊等打胜仗的时候呢给张飞庆贺。 哦， 可是啊，这眼看张飞连打了50个回合， 哎呀 哎呀，酒一直凉掉，张飞都还没打完。你知道哦，关羽这个人不喜欢喝冷酒。 哎呦 哎呦，连着哦酒一直凉掉，都喝了5杯了。哎呀，关羽心里想，再这样子下去不行不行。 怎么了呢？ 照这样下去啊，张飞都还没有打完，关羽啊自己先醉死在这里了。所以啊，这关羽啊拎着他那一把82斤的青龙偃月刀 啊， 马上加入战事，打算啊再度扮演个魔鬼终结者的角色。 不得了不得了，哇，关羽也上场了呀。可是这个吕布呢实在是不好惹啊。这关羽加上了张飞跟吕布打，还是又打了30多个回合，依然是不分上下。 哎呦，这么厉害啊。 真的很厉害，旁边的人都看得很害怕呀。可是刘备心里面就想，这桃园三结义，好歹呢我是三兄弟里面的大哥。 哎，大哥， 而且我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我又是汉景帝的玄孙。 哇，这么有来头啊。 的确有来头。所以就更不可以丢脸了。 哦， 再说他们不分上下已经这么久了啊，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性了。旁边呢又有这么多诸侯在观战，实在是打响知名度最佳的时机啊，此时不加入混战更待何时呢？ 这什么逻辑嘛。 刘备心中主意既定啊，就当下抽出了他有名的双股剑，挥过来挥过去，加入战局。 哇，打成一片。 所谓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哎，拜托拜托，等一下。 怎么了？ 这个时候西元1900年，诸葛亮才10岁。 哦， 还留着鼻涕在背99乘8表。 好吧好吧，虽然还没有诸葛亮，可是刘关张三人联手也应该是够吕布大伤脑筋了。 对， 这就是一场所谓的三英， 三个英国人 战吕布， 站在尼加拉瓜大瀑布。 我听你在胡扯。三英战吕布啊，我听你的解释就知道根本不对嘛。三英战吕布的意思是刘关张这三个英雄在大战吕家这个叫做布的人了。讨董卓联盟到现在为止，就属这一场战争是最精彩了。这三个人呢非常的撑头啊，终于把吕布是打得渐渐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 眼看着吕布慢慢就退到了拳击场边了。裁判就要宣布由刘关张获胜。 哎，坏就坏在这个刘备。 怎么了？ 他拿了2把双股剑在那边胡乱挥舞，火像一只大螃蟹。哎呀，他始终找不到空档加入战局。 哎呀， 这吕布虽然很忙啊，可是他越看刘备越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呢？所以吕布啊心生一计，当场把方天画戟朝刘备的脸上一戳。刘备啊本来只是看热闹，哎呦，没有想到吕家这块大破布还有这一招。哎呦，戟还都还没有戳过来，刘备当场翻下马去，跌了一个四脚朝天。 这下真的在众诸侯面前是大大的露脸了。 这吕布啊就趁着这个大空档啊，赤兔马一夹，飞马回身就走。哇，十八路诸侯好不容易总算打了胜仗哦，这哪肯放过，通通倾巢而出。 哎呀，凑热闹嘛。 哎呀，此时不凑更待何时呢？这十八路诸侯一路追杀吕布啊，就把这个吕布追得逃回洛阳城里面去了。 连最厉害的吕布都吃了败仗，这下董卓真的是意志立刻就瓦解了。 嗯， 董卓的军师李儒看到了这个情况，他就建议董卓把首都迁到长安去。 啊，迁都长安啊。 是啊，是一件大事。 嗯， 李儒就分析给董卓听。 哎， 他说这十八路诸侯之所以非要把洛阳给攻下来不可呢，只为了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呢？ 第一呢，洛阳是首都，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占领首都。 嗯，首都的确很重要。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事情，洛阳有太多的金银财宝了。 哦，原来一是为了首都，二是为了金银财宝。 没错，那现在我们就来个迁都啊，把首都迁到长安去。这样就算是这些诸侯能够占领洛阳，可是首都已经搬家了，洛阳对大家来讲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都市，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作用了。 哦，首都落空 了。落空。 诶，可是洛阳还有金银财宝啊，那这不就便宜了十八路诸侯了吗？ 啊，首都都可以搬家了，金银财宝就不能搬吗？董卓就下令说，全洛阳城里面只要是能够动的，不管是金银财宝或者是人类，全部都给你充公，全部搬到长安去。 哇，那这个厉害。那不动产搬不动的呢？ 不动产就给我烧掉。我们得不到的别人也不可以得到。 哇，这个真的是很狠哦。这个方法其实在面子跟里子啊都照顾到了， 都顾到了。 对，这个表面上呢，西汉呢本来就是在长安发迹的，过去是因为遭遇了王莽之乱啊，所以才迁到洛阳来。所以现在大摇大摆再回去没什么好丢脸的。 面子顾到了。 对，面子顾到了。但是啊，真正里子里面的理由更重要。 怎么说？ 因为长安这个地方啊易守难攻，再加上董卓的大本营啊还有他的西凉部队通通驻守在长安附近，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势力范围。 就说嘛，所谓的这个见好就收啊，比如他很清楚这些诸侯的心理啊，花那么多钱打仗，又死掉那么多个人， 对， 结果什么都分不到。 是啊， 如果要再打下去的话，每个诸侯心里面都会在那边打算盘，计较一下这个利害得失。 当然要算啊。哦，这董卓啊听完了李儒的分析啊，觉得非常有道理，所以他立刻决定迁都长安。董卓啊派了5000名的部队，当场活捉了洛阳所有的有钱人。 哦呦， 哇，这有好几千户啊， 是 在每个人的背上插着造反乱党，通通斩死在城外 啊， 并且没收他们所有的钱财。 这些活的人哦，他们的钱财被充公也就算了。董卓又派了吕布呢去当考古队的队长。 啊，他还有这个兴趣啊， 去挖坟墓啦。 哦， 吕布就带着很多人哦，把以前历朝历代的这些皇帝皇后还有很多有钱人的祖先的坟墓啊都把它挖开来。 哎呀， 把里面陪葬的金银珠宝啊通通都挖走了，装就装了数千车之多。这个董卓呢就押着皇帝还有文武百官通通都赶到车子上面去，再把几百万的老百姓编成一队一队的队伍，每两队老百姓的中间呢就夹着一队监视的军队。他还纵容他的军队的士兵对所有的老百姓是任意的奸淫掳掠。 董卓的心态啊是凡是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要了。所以在临行前啊，董卓还特别叫人放火把宫殿以及历代祖宗的宗庙所有房舍一概放火焚烧。一路上啊，为了加快速度啊，所有的老弱妇孺凡是跟不上队伍的就杀死踢到水沟里面去。 在他们眼中哦，这些老弱妇孺反正就是累赘了，干脆当成垃圾清理掉算了。 是啊，所以沿路啊这百姓哭喊连天啊，大家回首望向洛阳，只见黑烟蔽日，火焰四起，一夕之间呢，帝都洛阳化为焦土一片。 讨董大联盟的盟军先锋部队孙坚，他带领着手下呢继续就往洛阳城出发了。一路上并没有遭遇到任何的抵抗， 可是却常常闻到 barbecue 烤肉的味道，他心里面就在纳闷啊。直到他进了洛阳城之后啊，呆住了 啊，傻眼了。 这个洛阳他曾经来观光过，可是这哪里是洛阳呢？哎呦，现在眼中根本全部是焦土一片，等于是一个垃圾焚化厂嘛。 哎呀，这景象的确很惨哦。消息传回本部啊，这十八路诸侯兴奋的心情啊，一下子被浇了一盆冷水啊，全都变得意兴阑珊哦。虽然这打胜仗了呢，可是一仗打下来劳民伤财。哎呀，不但如此啊，这皇帝啊、封赏啊、金银财宝啊，哎，全部都落空， 都没了。 大家都觉得不好玩，一点搞头都没有。 搞什么飞机嘛，搞半天搞成这个样子，白忙一场啊。 对啊，不过呢还是有人很高兴。 那个神经病啊， 哎，这个人就是发起人曹操啊。他一听到消息啊，哇，马上兴致勃勃地跑来拜见盟主袁绍。 干什么呢？ 这曹操天真的说，哇，董卓被我们搞得落荒而逃，我们想要获得全面胜利，真是大好时机，现在不乘胜追击更待何时。 哇，这曹操讲得很激动啊，旁边这个刘备啊、关羽啊、张飞啊也都很激动地站起来准备要响应这个曹操的提议啊。 对啊， 没有想到他们背后老板北平太守公孙瓒也站起来了。 那他干嘛？ 这个公孙瓒就赶快很大声的对大家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啦，我们四个人一起内急啊，我们要一起去上厕所。 哎呀，又不是高中女生，哪有四个人一起手牵手去上厕所的道理。 全部的人都觉得他们是很古怪啦。可是公孙瓒也顾不了这些，就赶快推着刘关张三个人一直往外面走。 哎呀，刘关张三个兄弟啊，一边被推一边觉得莫名其妙 古怪， 一走出营帐啊就问说，哎，老板你这干嘛？我们一定赢的啊。公孙瓒就不太高兴地说，哎呀，我就是怕你们赢啊，你们每出一次风头，你知道我这老板要扎多少钱吗？ 不知道。 那你们打赢了这么多仗，有谁跟我说过一声谢谢的吗？ 没有。 你这个鸟不生蛋的洛阳，我得到什么好处了吗？ 也没有。 你还敢说没有？我真是怕死你们了，你们又打胜仗，好，我就疯掉了，拜托你们三个安静一点好不好？ 张飞觉得这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本来就要跟公孙瓒再争辩下去的，可是刘备就赶快拦阻住他哦，所以这关张两个人也不敢再啰嗦了，他们四个人呢就一起又假装小完便，回到了 去上厕所啊， 就回到了营帐里面去了。走进来的时候呢，就刚好见到了盟主袁绍啊，就对着曹操正在那边打哈欠。对，他说，我们大家都很怕累啊，再打下去呢也根本没有什么好处了，不如大伙呢早点休息吧。 怕累？曹操说，哎，我从来没有听过有累死的，啊，只有爽才会死人啊。 这什么逻辑啊？ 哎，你不知道嘛，你累的时候会一直想要休息嘛， 是， 但是爽的时候根本不晓得要停啊。 哦，对对对， 所以累不可怕，爽才会死人啊，我告诉你。 这真的是歪理，我从来没有听过。 哎，这真理啊，不是歪理啊。是曹操接着他又认真的说，你看现在我们只要再累一点点，哎，就能够把董卓给彻底的打败。你们大家都怕累，只顾着爽，到最后你们到底是累死还是爽死，你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曹操呢是讲得很得意啊，可是所有诸侯听完都面无表情。哎呦，这个时候帐篷里的扩音器呢就播出了晚安曲，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干嘛？ 我诸侯呢，通通都打起哈欠来了。时候不早啦，我们大家都去睡，都去睡吧。 哎，我搞不懂，哎，当初这些诸侯可都是自愿来的，哎，怎么现在变得一点热情都没有啊？ 他们当初本来以为这件事情是有名又有利啊。可是你想，现在就算他们真的能够把董卓给杀掉了，那皇帝还是皇帝啊，诸侯嘞还是诸侯啊， 哎， 根本就没有什么新的好处嘛。 对的， 那为什么还要去拼命呢？ 哎，这个很实在太现实了嘛， 是， 一点理想性都没有。 没有错， 可是没办法、嗯、现实就是很现实啦、 嗯、 如果现在联考就快到了的时候你还在那边发起什么爱心捐血活动要全班同学都来响应你去捐血啊 哦，我看是 impossible 还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本来就没有可能嘛大家忙着 K 书都 K 到快要昏倒了还会有多余的热血去响应你那个热心捐血的活动吗 哎，捐个血都这个样子了哦，更不用说这些诸侯、嗯、他们可是要拼命去打仗的、 啊、 所以这一向态度积极的曹操啊，看到诸侯们一副现实的嘴脸啊，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跳脚 哎， 好你们不打、嗯、我自己打哇这曹操懒得跟这些人多说啊，他生气的带着一万多人马还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这些将军连夜追赶董卓而去 曹操他带领着一万多人的部队不断的孤军深入去追董卓 嗯， 董卓虽说是走得匆忙啊好歹他也拥有二十多万的部队、啊、 二十多万 他会怕追兵是因为他本来以为是十八路诸侯全部都追过来了 嗯， 所以才会吓个半死啊 嗯， 现在抽空回头一看呢发现只有曹操哎呀兵力又那么少 对啊二十比一 太少了天底下只有在猫在追老鼠的哪有老鼠跑去追猫的道理啊 对啊以少追多真可笑啊 果然曹操是追得很高兴啦一路追到了荥阳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中了董卓所设下的埋伏陷阱董卓把军队调转头来就把曹操好好的围了个起来 哎呀是曹操被包围夹击啊简直像是瓮中捉鳖 鳖 曹操骑着马慌忙夺路而逃这个被人家一箭射中左肩、哎、 曹操中箭了赶快带伤逃命吧 对啊曹操带伤逃命才转过山坡啊忽然两个小兵两枪过来把曹操刺倒在地上 啊这个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啊、 哎、拜托是两个小兵不是两只小狗什么被狗欺哎呦这曹操中枪啊翻身落马被两个小兵刚好抓个正着 倒霉 啊曹操心里想哎呀完蛋了我曹某人呢、啊、一世英名竟然落在这两个汪汪的小卒手里才想着啊正好有一个将军呢、啊、骑马飞奔过来他挥刀砍死了两个阿兵哥哇曹操一看竟然是他的堂弟曹洪 太好了是自己人要不然曹操就惨了 眼看啊这个后面的追兵啊不断的涌上来啊曹操勇敢的对着他的堂弟说今天我死定了贤弟你快走吧不要管我 曹洪呢立刻把马的缰绳让到了曹操的手里面、嗯、他对曹操说主公赶快上马吧我用走路的就可以了 啊这曹操啊看着曹洪不放心的说这万一敌人来了怎么办 万一敌人来了嘛、嗯、了不起我曹洪替你一死啊 哎呦 天下可以没有曹洪我、哦、不能够没有主公曹操你 哎呦好感人哦 曹操也很感动的骑上了马、嗯、就从二更天逃啊逃啊逃到了四更天 嗯 不管怎么逃前面有大河后面有追兵 嗯， 不得已只好靠着曹洪背着他过河去 哇很辛苦 可是这个时候后面还是不断的有弓箭在那边射呀 等一下 干什么 曹洪把曹操背在后面 对呀、啊、 弓箭在后面追哎，这样一来曹操不就变成曹洪的挡箭牌吗 对呀、啊、曹操本来身上就已经中箭又中枪、 嗯、 现在被当挡箭牌屁股又中了一箭 哇好痛、欸、 你刚刚中箭中枪都不叫现在为什么会叫嘞 哎、欸，你又没有屁股中过箭你根本不知道 曹操屁股中箭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做了挡箭牌幸好这个时候夏侯惇夏侯渊都及时赶过来跟他会合才让曹操勉强保全了性命 哇幸好幸好 这一仗曹操可以说是非常的狼狈啊这个时候他一算身边的人马一万多名的部队 只剩下了500多人。 天哪，剩500啊！ 他再不赶快逃回洛阳去，也没有办法了。 那就赶快回去啊！ 所以曹操就全身湿淋淋的骑上了马啊！又怎么了？ 屁股好痛， 痛还是要逃命啊，不然怎么办呢？ 哎，我要是曹操哦，我先前吹牛吹成那副德性哦。我现在一定恨不得钻个地洞躲起来哦、嗯、免得被江湖上的兄弟所耻笑。 曹操就不是你啊、曹操不但没有去挖地洞，他还义愤填膺的跑去了盟军的总部，指着所有的人的鼻子就大骂说、号召18路诸侯来讨伐董卓，这个企划案是我写的， 我写的， 却被你们这些王八蛋半途而废。 对啊， 你们这么白痴，我曹操以你们为耻，贤昂油。 什么 啊？什么 ？Shame on you！ 讲就不要乱讲。 Shame on you！ 哦，哇，固执的曹操立刻就宣布他要脱党。 脱党！ 他带着剩下的500人部队愤然离去。 曹操这么嚣张啊，袁绍身边的兄弟有点不太高兴了。他们就问袁绍：“这口曹操哦，口气这么差。”要不要派一个人去修理修理他？这袁绍笑了笑说：“这口曹操头壳掏个派去，可怜他都来不及了，干嘛还要修理他呢？” 讨董大联盟的发起人曹操离去之后，这18路诸侯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既不追杀，又不解散，不胜又不败，不死又不活， 这什么处境嘛？ 这一大队的人马呢，就驻扎在空旷无边的洛阳，好像是活在一个核子弹爆发之后荒凉的世界里面，生活实在是很无聊。 哎呀，无聊死了。 只有孙坚哦，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忘记他曾经见到过的这些宫殿啦、宗庙啦，所有的繁华。他呢脑中就浮现了这些宫殿的踪影。好啦，不要唱了。他脑中浮现了这些宫殿的这个模样，就找了人来在这些宗庙的原址之上啊，把宫殿重新给盖起来。 孙坚很努力哦，他自己亲自监工，甚至啊还从井里面打水给大家喝。 哇，跟大家同甘共苦哎。 对啊，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缘故哦，大家都嫌水里面有怪味道。 哈， 这孙坚不服气，他亲自示范，每天喝2公升的水给大家看。 多喝水，身先士卒。 对，果然喝到第三天，井里浮出了一个女尸。孙坚一边吐一边请了一名蔡姓士兵把尸体捞上来。 为什么是蔡姓士兵啊？ 哎，要不然姓什么？方便嘛，就地取材。 哦，方便就地取材啊。好，那我们就一起就地取材吧。现在轮到我了啊、很显然这个蔡姓士兵从井里面捞上来的这个尸体呢，就是一个投井自杀的侯姓宫女。 哇，天哪、哇，侯姓宫女。 是， 还好不是侯姓太监。 这个孙坚就发现这个宫女的脖子上面啊、竟然挂了一个七彩的锦囊。锦囊里面有一个用金锁锁起来的小木盒。 小木盒 打开这个盒盖呢，里面就是一颗方圆4寸的玉玺。 哇，玉玺哎。 这玉玺的上方刻了一共有5条龙。这玉玺还缺了一个角，用黄金把它给补起来。 哦， 这玉玺的正面就刻了8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哎，这个是秦朝的时代就有的传国玉玺哦。自从秦朝灭亡之后啊，这子婴就把玉玺献给了汉高祖，历经了王莽、东汉、光武帝，一直沿用至今啊。 哦， 这孙坚啊喝了三天的臭水啊、这时候感觉到非常的恶心。 对， 他身边的人为了要让他高兴起来，就赶紧跪了下来，告诉孙坚说，恭喜将军， 贺喜将军， 想当初汉光武帝得到这一颗玉玺之后呢，他们的王位啊就一共传了十几代啊，现在这个死掉的侯姓宫女 又来了 让你喝了三天的臭水，可是却指引你找到了这颗传国玉玺，莫非？ 哇！孙坚连忙捂住对方的嘴，小声的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天机不可泄露。孙坚啊决定今天到此为止，他下令收工。他的从人正要大声的宣布，立刻又被孙坚捂住嘴巴，他说，小声一点。从人啊只好对着从人耳语 啊， 收工 收工啦。 从人又向从人耳语， 收工 收工， 交了啦。 第二天一早呢，孙坚就跑去向盟主请病假要辞行。 哎呀，这袁绍就问了，昨天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忽然病了？恐怕你得的是玉玺病吧。 孙坚一听啊大吃一惊，他想说，这个袁绍怎么已经知道了呢？可是不得已，他还是装模作样的说，盟主，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袁绍说，玉玺本来就是国家的东西，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玉玺。华盛顿砍倒樱桃树都要向爸爸报告， 是是是， 更何况是捡到玉玺这么重要的事情。 可是皇帝跑到长安去了嘛，又不在这里，这个玉玺要交给谁呢？ 那好办，袁绍就说了，既然捡到了，那就应该交给盟主保管才对啊。 哇，袁绍很博学，连华盛顿都认得。孙坚心里面就在想，交给你保管，我放你的狗臭屁， 放屁！ 可是表面上不得已，还是要装出很无辜的表情、笑眯眯的对着袁绍说，东西根本就不在我这里，你叫我拿什么出来呢？ 袁绍啊这时候呢就讽刺意味十足的说，那么昨天井里面取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孙坚听到他这样子直问了、觉得很不耐烦，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跟你讲没有就是没有啦。 哇，这时候袁绍就渐渐失去了耐性，他撂出狠话说，你最好快给我拿出来啊，你免得后悔不及。 哇，这个盟主跟这个先锋两个人呢越吵越大声。那十八路诸侯本来就觉得生活很无聊啊，所以这时候就渐渐围了过来。 哇，热闹看的。 孙坚看到有观众啊毛起来了，指天画地发毒誓啊，我如果真的拿了玉玺，我就万箭穿心，我不得好死，这样可以了吗？ 哦，发这么重的毒誓啊，围观的诸侯就纷纷打圆场啊，就说，好啦好啦，可以了啦，哎呀，好了啦好了啦。 这怎么跟菜市场一样啊？ 孙坚敢这样说啦，应该是没有拿才对啦。可是啊，这个时候袁绍并不罢休，他把打捞时那名蔡姓士兵抓了出来， 怎么又来了， 指着他的头说，昨天打捞的时候可有这个人？ 这下孙坚是大怒啊， 枪， 他拔出了佩剑，就立刻要杀死这个蔡姓士兵来灭口。 哎呦，说时迟那时快， 枪！ 哇，这个时候袁绍也拔出剑来了。这是讨董卓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袁绍拿出武器的。袁绍生气地说，你杀了这名蔡姓士兵，就是没有把我袁某人放在眼里。 枪枪枪！ 哇，这时候袁绍的部将啊统统拔出剑来，好，你枪我也枪， 枪枪枪！ 什么？孙坚的部将啊也统统拔出剑来。 哇， 一时之间啊场面非常火爆，这些诸侯们啊都忙着来劝架。 孙坚眼看情势这样子发展，恐怕自己是要吃亏了，他就吐了一口口水， 呸！ 哎呀，正式宣告他要跟袁绍从此一刀两断。他带着一群人就上了马，拔寨 扬长而去。 这袁绍啊，最爱面子了，偏偏玉玺和面子两头落空。 嗯， 所以他恼羞成怒啊，心里一横，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住在长江上游的荆州刺史刘表。 写信干什么？ 哎，袁绍请刘表当打手铺，他心里想，我贵为盟主，不方便修理你孙坚，你给我逃回家没关系，我叫我的兄弟就是你的邻居刘表替我出这口气。 刘表他不敢不卖袁绍的面子，收到袁绍的信以后呢，刘表就立刻派兵去拦截孙坚的部队。孙坚一见到了刘表，就对刘表说，表哥 啊，等一下，什么时候刘表变成孙坚的表哥了？ 不是啦，他的意思是说刘表大哥，简称叫做表哥啦。孙坚就对刘表说，君住长江头， 哎呦， 我住长江尾。 好，这次轮到你给我下辣。 好吧，我们大家都是长江上下游的好邻居啊。你为什么要相信袁绍的话，对我出兵来苦苦的相逼呢？ 哇，这刘表就问孙坚了。你藏了传国异行。难道是想造反自己当皇帝吗？你要我相信你，那不管你的行李让我送看看。 真是鼻窦炎啊。孙坚啊很生气的说，你又不是海关，我又没有在坐飞机，我干嘛要让你检查我的行李啊。 哎呀，这双方讲了没几句话，立刻展开一场恶战。 哎， 这场仗啊打下来，弄得孙坚兵马折损，好不容易才保住玉玺，逃回长江下游的老家。 孙坚他在半路上被刘表拦截下来，好好的修理了一顿。孙坚回到家以后，心中是闷闷不乐。 对，此仇不报非君子。 他越想越不爽，立刻安排了战舰，带着所有的人马，浩浩荡荡的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要去攻打荆州刘表。 荆州刘表， 应该是荆州刘表。 哎呀，我还挠你是表 意思。这个孙坚有一个长子叫做孙策啊。孙策这一年17岁，他兴致勃勃的也要求跟着爸爸一起去出征，来打他人生的第一战。 好，就让你跟爸爸见习去。这战争一开打，孙坚的部队士气就很高昂。 高昂， 他们的攻势啊可以说是锐不可当啊，连连击败了刘表派出来的守军啊，把刘表的部队啊打得一路往北方逃窜，最后啊把他们团团围在襄阳这个城里。 啊，这个刘表啊被打的是山穷水尽，心里面觉得很倒霉啊，我只不过是帮袁绍出一口气啊，没有想到呢出口气出成这副德行。 哎呀，修理人家不成反被修理。 这个刘表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后总算被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就是去向人家求救。 Help! 刘表就派出了一个求救部队啊，要去向袁绍求救。 那就赶快去啊。 刘表呢把这个求救部队的队长吕公叫到了面前来。刘表看着这个吕公的脸啊，他自己的脸上就浮起了微笑。 哎，这个时候刘表脑中一定想起了什么事情。 没有错， 嗯， 这个时候刘表的脑中浮现的是吕公他被孙坚追杀的画面。 刘表还笑得出来。吕公真倒霉，怎么会有这种老板呢？ 你不了解啦，这个孙坚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他一向是单枪匹马， 拼命的往前冲啊。 嗯， 只要是遇上了敌人呢，一定是死追不放啊。 嗯， 所以这个画面就很有趣啦。 我实在看不出，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有趣的。 你当然看不出有什么有趣的，你又不是刘表。 哦， 刘表就把吕公叫上前来啊，附在吕公的耳朵旁边。 拜托了，到底在说什么嘛？ 你只要看这个吕公表情的变化，你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 嗯， 只见这个吕公一边听啊，一边自己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哎 呦，吕公这白痴，搞不清楚状况，被人家追杀，有什么好笑的啦？ 这个很难说。 嗯， 说不定刘表真的就想出了什么锦囊妙计。 那个时候啊，正值黄昏呢、啊，太阳刚好要下山。求救队的队长啊，吕公的兵马从襄阳突围而出啊， 嗯、 果然孙坚立刻带了30个禁卫部队策马去追 啊。这孙坚真的就是拼命三郎，可是怎么只带这么少的人马呢？ 哎，这不少啊，这孙坚的风格就是这个样子嘛，人少啊，行动才敏捷啊。 哦， 所以孙坚啊，紧追着吕公的求救部队啊，他一马当先。眼看着、啊、这个孙坚越来越快，离自己30名禁卫部队越来越远。 吕公他在前面跑，孙坚他在后面追，追来追去呢，就经过了岘山。 嗯， 就在孙坚要追上吕公的这一刹那，吕公突然把他的马头一拐，躲入了山林之中。 嗯， 孙坚就大叫一声：“看你躲到哪里去，别跑！”他立刻呢调转他的马头，单人独骑。跟着冲入了山林之中。 嗯， 可是孙坚走了才没有几步，突然就听到哐的一声。 出了什么事啊？ 哎呀，这就是锣鼓齐响啊。 啊，中了埋伏。 没有错，突然之间树林当中乱箭齐发，大大小小的石头一起从山顶上砸了下来。 哦，原来这就是刘表的锦囊妙计啊。 嗯， 他看准了孙坚啊会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所以刘表早就分派了100名滚石部队， 滚石头的 100名弓箭部队， 射箭的。 他们趁着吕公突围一阵忙乱的时候啊，事先埋伏在岘山的树林里，等这个吕公一把孙坚引进树林，立刻弓箭滚石齐发。 孙坚根本就无可闪避，全身是到处中箭。 嗯， 被乱石扎得脑浆并流，连人带马惨死在岘山之下。这匹马我是不太清楚的， 关马什么事啊？ 不过孙坚死的时候才37岁啊， 哎，英年早逝啊。 是，而吕公呢，却继续等在这个树林子里面，等到其他的30个随后赶到的孙坚的禁卫部队也来了的时候呢，也把这30个人全部都杀了。 嗯， 然后吕公就放起了连珠号炮，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刘表他在城里面听到这个信号声啊，就立刻也率着兵马杀出城外。 嗯， 这下孙坚的阵营呢，一时之间就失去了统帅，陷入了一片混乱。 孙坚的部队啊，被刘表的反攻大军逼退到汉水边。 嗯， 全靠着孙坚的部将保护着儿子孙策上船。这孙策的部队呢，虽然节节落败，可是哦，他们仍然临危不乱。 哦， 在慌乱之中啊，就杀死了求救队的队长吕公。 啊，吕公还是死掉了。 没错，而且呢，他们还俘虏了刘表的水军总司令黄祖。 哦，这样看起来，虽然说孙坚是中计而死，可是他手底下的这些部将的表现还是蛮稳当的。 没错，这大儿子呢，孙策回到船上，听见父亲过世的消息啊，啊，伤心的立刻放声大哭。 唉， 他很想杀掉刘表的水军总司令黄祖，来为父亲孙坚报仇。 报仇！ 哎呀，可是父亲的尸体仍还在刘表的手中啊。 那怎么办呢？ 孙策啊，无可奈何，只好呢跟对方约定了交换人质，他用水军总司令黄祖来换回父亲孙坚的尸体。 哦， 孙策啊开着船，很伤心的运送着父亲的尸体回乡安葬。这孙家沉重的担子从此就落在这个17岁的孙策的身上了。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真是出乎大家的预料。 嗯， 18路诸侯当中，袁绍和孙坚应该算是战友，战友之间发生一点吵吵闹闹，不算太严重。 嗯， 可是现在却闹出人命来了， 出人命了， 孙坚都死掉了。 嗯， 变得只好是势不两立。 他们本来呢是为了同样的理想在奋斗的战友，现在竟然成为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唉， 这所有的诸侯眼看着往日战友现在在彼此互相砍杀， 嗯， 大家都觉得很迷惑。我们当初不是一起来讨伐董卓的吗？ 嗯， 怎么现在都不去打董卓，反而是在互相闹得你死我活呢？ 嗯， 到底谁才算是我们大家真正的敌人呢？东汉的政权到此传承了快要200年了，本来大家对于中央政府都还保留了一丝的敬意， 嗯， 可是事情慢慢的在改变，自从董卓被18路诸侯给打败了， 嗯， 他就挟持着汉献帝躲到了长安去。现在这个中央政府对诸侯来说可以说是再也没有约束力了。 对啊， 这等于进入了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嗯， 很现实的，这些诸侯呢立刻就明白了，原来的这些规矩啊制度啊都没有用了， 作废了。 现在这种丛林世界里面啊，唯一应该遵循的法则就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 哎呦，照说啊，驻扎在洛阳城的18路诸侯啊可以说最有力量， 嗯， 这个时候啊他们应该维护天下的秩序，让一切运作正常才对， 当警察。 嗯，可是啊，18路诸侯的盟主袁绍公开的教唆杀人， 哎呀， 他对自己的盟友孙坚下毒手。 嗯， 你想，如果连他都这么明目张胆，那谁不能去杀去抢啊？ 对呀，如果有一天警察局的局长都开始去抢银行的话， 哎呦， 那还有谁要遵守法律啊？ 所以啦，很多等不及的诸侯啊，为了粮食问题啊，直接就已经干起架来了。 哎呦，在这种乱世里面，如果你不去杀，你不去抢，别人自然会来杀你，来抢你， 嗯， 结果一样你是死路一条啊。 哎，这真的是很伤脑筋哎。 演变成这种局面呢，18路诸侯也就争先恐后的回到他们自己的地盘，去看好他们的地盘，来整军精武。 嗯， 根本没有人顾得了再去什么讨伐董卓啦，这个脆弱的联盟就已经完蛋了。 对啊， 这个盟军一解散，盟主呢也没什么好当的， 失业了。 所以袁绍呢就回到他作为渤海太守的这个管辖区去。 嗯， 一回去以后啊，袁绍才发现，哎呦，我的地盘怎么这么小啊？ 哎呦，怎么会这么小呢？ 一定是过去他老是忙着在参政了啊，在那边选盟主啊，当理事长啊，结果他的管区都没有好好照顾。 哎，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去抢啊！ 啊，去当强盗啊！ 袁绍呢，就要开始抢地盘了。他看看他的周围啊，发现他有一个邻居， 嗯， 冀州刺史韩馥。 韩馥， 这个韩馥统领的这块土地呢，实在是好大的一块肥肉哦。 哎呦，韩馥这个人啊，胆小怕事。 嗯， 可是你知道啊，这冀州啊又特别的物产丰富。 哎呦， 这个啊就好像是一个漂亮， 嗯， 但是缺乏安全感的女生。 嗯， 你要追求这种女生啊，最有用的办法就是叫你的朋友 啊 扮演流氓， 啊， 去欺负他 干什么啊？ 然后呢，你就在适当的时机， 啊， 光线跟角度之下出现。 哎呦， 哎呀，英勇的击退流氓，哇，英雄救美啊！这个女孩子亲吻着你的伤口， 啊， 一定爱死你了。 哎呦，真是没有出息啊。所以说起来哦，韩馥呢，就等于是这个缺乏安全感的美女。 没错。 那想要扮英雄救美的这个英雄的人呢，就是袁绍。 对， 那谁来替袁绍扮这个流氓嘞？ 哎，公孙瓒 啊， 就是袁绍心目中的这个流氓。 哈， 袁绍写了一封信啊给公孙瓒，他讲好说并吞冀州之后， 嗯， 咱们两个人共同平分。 哦， 所以啊，这个计策啊听来不错。果然啊，公孙瓒的部队啊都还没有到达冀州。 嗯， 韩馥就已经吓得花容失色， 啊， 急着啊向这个袁绍投怀送抱，还有拜托求袁绍来治理冀州。 哎，这个袁绍这下子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冀州了。那公孙瓒当然办完他的流氓就跑来要分好处啊，没有想到袁绍赖皮。 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可以赖皮呢？ 袁绍就说啦，公孙先生，你又没有打仗，你没有花力气，你还有脸来跟我分好处啊？ 哎呦，什么没有花力气？要不是我公孙瓒出兵，还一直在那边装鬼脸，在那边吓韩馥，他怎么会害怕把冀州拱手让给你呢？ 装鬼脸也有脸讲出来，装鬼脸哪有花力气啦？你根本就没有打仗，这样就没有花力气，不算数哈。所以袁绍根本就不理公孙瓒。我袁绍好不容易吃进来这么大一块肥肉，还会再吐出来分你一半啊？ 哎呦，这公孙瓒啊，看到袁绍故意赖皮，好，他就派了弟弟去谈判。没有想到公孙瓒啊，这个弟弟都还没有见到袁绍，就在半路的地方啊，被埋伏的弓箭手用乱箭给射死了。 哎呦，袁绍真的很过分耶。你不要分人家好处就算啦，你把人家弟弟也杀掉干什么？ 哎呀，我看啊，这袁绍根本啊就想要继续并吞公孙瓒的土地 啊， 正愁找不到借口翻脸呢。 他当强盗当上瘾了呀。果然啊，杀掉了公孙瓒的弟弟之后呢，公孙瓒当然是义愤填膺啊，血海深仇怎能不报。他立刻就发兵去攻打袁绍，这一下呢就正好给了袁绍一个借口来出兵打仗。你看看这两个有头有脸的台面上的人物啊，彼此咬来咬去的样子，真的跟我们平常见到黑社会的帮派为了地盘在火拼哦，根本没有两样。 看来是真的没有什么两样哦。十八路诸侯啊，分崩离析，这诸侯们不断的公开砍杀，天下陷入了无止无尽的角头大车兵。有个人可高兴了。 这样子的事情谁会觉得高兴呢？ 哎呀，这个人啊，正是在长安偷笑的董卓。 原来约好了要一起消灭董卓的十八路诸侯，这个时候竟然是自相残杀，变成了狗咬狗的局面。这当然是让董卓在旁边幸灾乐祸，大为放松啊。 没错， 他也就变得更加的嚣张蛮横了。自从他压着汉献帝和文武百官把首都迁到长安去以后，他自封为上父。 哎呦， 就是把皇帝当成他儿子在看待。董卓现在出门啊都是使用皇帝的派头。那个派头比起来比天后宫的妈祖出巡还要厉害。 真可怕。 他还为自己制造了一辆名车，这辆加长型的专属豪华轿车呢，就叫做干魔号。 干魔号， 对， 感冒所以在那边哭吗？干魔号。 胡说八道。 不然是什么呢？ 这个干魔啊，是当时的方言 哦， 意思就是逼真的意思。很逼真的董卓这一部 S600 的逼真车啊，上面有一个青色的车盖，黄金色的车身， 哎呦， 车子两边插的旗子呢都是龙飞凤舞的图案。 哎呀， 这比起汉献帝那辆破车来，是更像一个皇帝的车啊。所以大家就称它为干魔号逼 真车。 哦，就是逼近皇帝的坐车的车啊。 对， 这有了轿车啊，自然还得有别墅。 哦， 董卓啊，耗费了25万人力 啊， 在长安的西边250里的地方啊，盖了一座城堡。 哦呦， 就叫做梅屋。 梅屋， 这里面的室内装潢啊，完全比照皇宫。 哦， 不但如此哦，他还挑选了800名漂亮的少爷以及美眉进驻梅屋， 开 KTV 呀、啊！哦，梅屋 KTV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不错。 哎，不是梅屋 KTV 啊，是梅屋私人豪华俱乐部。 哦，是是是。 哎，事实上啊，这董卓在创造属于他自己的桃花源。 嗯， 只是啊，这个符合董卓品味的桃花源啊，非常低级下流。 不要这样讲嘛。 因此啊，不能离长安太近 哦， 250里。正好是半天左右的距离，不近也不远。 董卓住在他的梅屋私人豪华俱乐部， 嗯， 每半个月啊才去长安办一次的工。 哦， 他在梅屋呢，反正是囤积了足够他吃20年的粮食。 嗯， 就算是长安城哦被核子弹炸掉的话，他还是可以维持20年酒池肉林的生活。 这么有忧患意思、 啊、而且呢，这20年里面他可以每一个月啊、嗯、都选出每月伴游男郎和伴游女郎各一名。 哎，等一下， 嗯， 你说一年24个人， 对， 30年720个， 没，那他有800个俊男美女啊，对不对？所以用30年都用不完啦、啊。 哎，你很白痴哎、 啊、 拜托，30年之后这些少爷跟美眉都变成了资深少爷老太婆美眉。 我去上跟欧巴上。 对呀、啊。 啊，你管太多了，反正董卓是有钱又有军队， 嗯， 集黑金与政权于一身啊。董卓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哇 啊，他这么荒淫啊、 嗯、 文武百官不但没有意见、 哎、 还抢着去拍他的马屁、 哎、 巴结他哦。 嗯， 每一次董卓办完了公事要从长安驾返这个梅屋 KTV 的时候呢， 嗯， 文武百官啊争先恐后的到城门去给他老人家送行。 对呀、啊、百官啊这个抢着鞠躬啊都只看到董卓的屁股啊。有一次啊，董卓非常高兴、 嗯、 当场就在城外的马路搭起帐篷摆流水席宴请百官 板豆。 对呀、啊、这时候啊刚好北方送来几百个投降的士兵。 嗯， 这董卓啊竟然命令人家把他们的手脚砍掉、 啊、 眼睛挖出来、 哎、呦， 连舌头都割下来，哎呀，丢到火锅里面烫熟了，请大家沾沙茶酱吃。 哎呦，太可怕了， 大家从来没有吃过人的舌头，一边咬着舌头觉得酥酥麻麻。哦，分不清楚那到底是别人的舌头还是自己的舌头。 好啦，人的舌头不算什么。 哦，还有更厉害的。 当然 我有。 有一次啊， 嗯， 又在请大家吃饭， 嗯， 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呢，董卓当场就叫人把客人当中的这个监察院院长张温拖出去。 干嘛？ 过不久啊，这个张温的人头， 哎呦， 就被血淋淋的捧进来啊。 哎呀， 大家吓死了，以为又要吃人头火锅，吓得是魂不附体啊。 董卓笑着对文武百官说，这个张温意图叛变， 哦， 被我逮到，还有这个下场。 是是是， 你们呢，大家都是我董卓的好孩子。 爸爸爸爸， 我带你们。 爸爸， 大家不要怕。 不怕不怕。 在这么恐怖的气氛中啊，哎呀，随便是谁都受不了。特别是这个总理大臣司徒王允啊，哎呀，更是坐立不安啊。这王允一回到家里，坐到后花园的牡丹亭下泡了一壶茶。 哎， 他想来想去，终于 怎么啦， 王允又哭了。 哦，哭了。他不是上次才哭过吗？怎么又哭了？ 是啊，就是爱哭啊。 上一次王允他在他的 birthday party 上面一哭啊，就等于演出了一场激将法。 嗯， 当场就激得这个曹操愿意去行刺董卓。 嗯， 那这一次王允又哭了，难道还有人要理他吗？ 有。 哦， 王允这次一哭啊， 嗯， 惊动了月光下一个16岁柔弱的小女生。 柔弱的小女生。 对，这个16岁的小女生啊，从扶疏的花木之间 探出一张清纯秀丽的脸，他问说：老爷，你又哭了， 这是谁呀？ 这个小女生啊，是王允家最出色的歌妓，她同时啊，也是第二世纪末华人世界的冠军美少女貂蝉。 冠军美少女哦，这太令人尊敬了。 对啊，这王允啊，老泪纵横，泪眼模糊之中啊，他望着貂蝉，忽然啊，感受到一片圣洁的光芒。 Oh my Mary。 在这片圣洁和和谐的光芒之中，正是王允所想象的世界和平日。在那一天，董卓被消灭了。干嘛？ 太离谱了，害我唱半天。 怎么了？ 董卓被消灭，连曹操都杀不了董卓，16岁的冠军美少女有什么用啊？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王允看着貂蝉，他越来越激动。 王老先生，你要保重啊！ 王允激动的当场跪下来， 又跪上来了， 对着貂蝉说：“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想不到， 想不到什么呀？ 想不到我们汉朝，全天下啊，整个宇宙的生死存亡， 哎呦！” 全看你这位16岁的小妹妹了。 是，我看大家根本都疯了。董卓呢，迁都长安去，18路诸侯狗咬狗，分崩离析啊。 嗯， 王允竟然是把消灭董卓的梦想寄托在貂蝉身上，这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没有办法达成的任务，真的有可能由这个16岁的美少女貂蝉来完成吗？ 卓在控制了汉献帝之后，变得是更加的残暴荒淫啊。虽然说王允曾经靠着在生日派对上面所流下的眼泪，激发了曹操自愿去行刺董卓。 哎，这就是激将法。 激将法虽然是成功了，可是刺董卓还是失败了。 哎呦， 曹操只好落跑啊。 哎呀，他曹操不但落跑，而且还杀死了恩人绿伯奢全家。 烂人。曹操他返回家乡去之后呢，号召了18路的诸侯要一起来讨伐董卓。可惜诸侯啊，又各自为自己的厉害在那边打算，最后变得是分崩离析。 结果曹操又再度落跑 啊，这次 次不是只有曹操落跑，全部的人都落跑了，剩下一个王允呢，只好把消灭董卓的希望寄托在16岁的冠军美少女貂蝉的身上。 哎，你这也太逊一点了 吧。怎么了吧， 靠一个才读高一16岁的小女生要去消灭董卓， 请不要小看貂蝉哦。 哦， 经过王允长时期观察的结果，他发现董卓和吕布这两个人在性格上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叫做好色。 哦，原来两个都是酒哥哦。 酒哥。这个时候如果王允能够发现一个非常擅长搔痒的女人，就能够同时把董卓和吕布两个人搔得春心荡漾 啊，出这个也痒，出那个也痒。 这就好像是把一块肥肉啊掉在两只恶狗的前面。这两只恶狗他们不但会滴口水，还会彼此咬来咬去，这样就有好戏可看了。 哎，你这样说是容易哦。 是， 不过这个貂蝉肯吗？ 说起要演这种骚到骨里面去的角色哦，随便谁都一定要是自愿的才行，要不然就演不好了。 没错， 所以王允啊，他就对着貂蝉跪下来了。 哦，难怪哦，一直在说什么全汉朝、全天下、整个宇宙的盛世、存亡都看你这位16岁的小妹妹。哦，好肉麻， 拍马屁拍得这么过分哦。可是貂蝉她并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啊，她从小就受到王允的照顾，一直愁没有机会能够好好报答王允的养育之恩，现在王允哭这么伤心，还对她跪下来啊，那貂蝉就顾到了她的情谊哦，她想到王允很诚恳，立刻答应要为国捐躯。 哎呦，那不是去送死吗？ 捐躯啦，叫做捐出他的身躯哈，捐出身躯有很多方法，不一定会死掉哦。 原来如此。 他们达成协议之后呢，王允就开始从吕布下手，派人送了很重的礼物给吕布。吕布一收到了这个总理大人送来的礼物啊，又惊又喜，赶快亲自去登门拜谢。 哇，这吕布高兴得不得了，他一登门啊，立刻拱手就对王允说，哎，我吕布呢只是董卓手下的一个将军，哎呀，哪值得您这样抬爱呢， 太客气了，方今天下别无英雄啊，说起英雄只有吕将军你一个人。 哎呦， 我不是尊敬你什么将军的职位，我是爱惜你的英雄气概。 哎，这个定位很重要。 怎么说？ 告诉你，这王允啊，一定先得把吕布定位成英雄， 英雄， 让吕布相信自己真的是英雄啊，被这个地位卡住，那动弹不得。 哎，这一招不是只有你会用啊。比方说去吃个吃饭请客的时候啊，如果大家都尊称说你是大哥， 哇，好爽， 你就被大哥这两个字卡住。你在那边洋洋得意的时候，等到账单一拿上来啊，就少不了大哥你付账的份。 哎呦，好可怕。 现在呢，吕布就果然被王允用英雄这个位置卡住了，在那边沾沾自喜啊。吕布心里面想说，啊，全天下知我者王允也。王允他真的叫人把酒席通通都摆上来啊，非常的隆重，两个人喝的是宾主尽欢，酒酣耳热。接下来王允就把貂蝉叫出来帮吕布倒酒。 冠军美少女貂蝉倒了一杯酒，很撒娇地说，布哥请喝酒。 哎呦， 哇，当场吕布顶呼的一声。 什么东西顶呼啊？ 哎，吕布的眼睛有弹簧吗？现在眼珠子都跳出来了，那是弹簧的声音哦。 哎呀，吓死了。 哎，你不了解哦，这外面的女人呢都叫吕布温侯。 温侯， 这是第一次有人叫他布哥。 哎呦， 貂蝉啊长得美若天仙，冰肌玉骨，吕布啊好不容易把眼睛塞回去，喝下这杯酒，当下全身酥软，心跳如小鹿扑通扑通扑通的乱撞。 王允呢就对着吕布啊笑眯眯的说，这个就是小女貂蝉，英雄既然和老夫我相知相惜，我们何不亲上加亲，我欲将小女貂蝉许配给你，不知道英雄你的意下如何。 哎，不是歌妓吗？哎，怎么又变成小女了呢？ 哎，你这个人真搞不清楚状况。头衔是很重要的事情，哎， 你到酒店里面去喝酒唱歌的时候，如果我都派小妹去陪你喝酒，你会觉得很没有价值感啦， 对 不对？对 啊，不值钱啊。 我现在如果把每一个小妹的头衔都改成是公关经理，嗯，哦，所有的公关经理都来陪你喝酒，你不是觉得很有面子吗？ 哦，原来如此。嗯，好，那这吕布呢，本来就爱死貂蝉， 对， 现在又有面子了，哎，他心急如焚，色胆包天，就对着王允说，如果呢可以得到貂蝉，我吕布呢啊，就从此愿意为你王允效犬马之劳，无怨无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啊，吕布啊一直对着王允比手画脚，可以啊，你知道可以那个 可以什么来呀，啊？吕布真的是太猴急了嘛。 嗯， 既然是人家王允总理大人说是女儿啊， 嗯， 就应该要明媒正娶嘛。 对， 所以王允就笑着说，吕将军你不要这么着急，请先回府， 嗯， 让我们翻一翻黄历啊。 哎呦，还要翻。 对，良辰吉日嘛，啊，选好了日子我们再来举办婚礼，到时候你再那个就可以。 吕布快疯掉了，他还不死心，他就对王允说，那不如这样子，今天晚上我就在这边过夜吧。 不像话。 嗯， 王允赶快一直摇手啊，哦，就半推半拉的坚持把吕布啊送出门去了，叫他回家去。 嗯， 他还怕吕布生气哦，特别跟吕布解释说，我本来的确应该把将军留在我们家里面睡， 嗯， 哦，可是最近啊这个监察院长张温才刚被杀死， 对，人头火锅。 朝廷的气氛很紧张啦， 嗯， 我怕那个太师董卓如果找你找不到的话呢， 哦， 会疑心我们在这里面密商什么不利于他的事情，所以我就不敢留将军你过夜了，哦， 嗯， 总算这样子才把吕布给送走了。 哎，你知道吕布绝对不能睡在这里，他非走不可， 是， 否则这王允的戏就演不下去了。 怎么说？ 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貂蝉啊早已经啊这个回到他的闺房，卸了妆， 嗯， 重新洗了澡， 哎， 把粉又铺了上来。 干什么？ 因为再过一会儿董卓就要来了。话说王允啊用貂蝉把吕布迷得色眯眯的，这一路回家咔哧咔哧的响个不停。 请问什么叫咔哧咔哧的响个不停啊？ 这吕布在想貂蝉的时候牙齿咔咔咔的咬，口水滋滋滋的流，所以就变成咔哧咔哧的响个不停。 哦，好吧好吧，就这样好了。 嗯， 哦，吕布呢咔哧咔哧的走了。 对， 那貂蝉呢就洗刷洗刷在洗澡。 什么洗刷洗刷，皮还真厚， 皮肤很光滑， 哦， 所以一个咔哧咔哧，一个洗刷洗刷，最后呢，嗯，董卓就空扛空扛就来了。 什么空扛空扛？发生什么事啦，啊？ 那董卓他带了100个穿着铠甲的重军队啊， 哦， 扛着刀剑的这些随身护卫就跟过来，所以才空扛空扛啊。 哦，原来啊。这吃宵夜还带那么多部队哦，这跟现在很多黑社会的老大实在很像。这表示说董卓虽然很嚣张，可是啊害怕随时有人来寻仇。 对对对， 王允啊一见到董卓啊立刻跪拜在地，对着董卓歌颂着， 因为太师凉州董卓巍巍当当，民无难民，巍巍当当，民无难民。 这个王允太讨人喜欢了，哎呦，吓死人，大家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啊。可是董卓很高兴， 嗯， 他坐下来之后，王允赶快就举起酒杯来祝贺，报告太师， 什么事？ 老夫我夜观天象，发现汉朝气数已尽， 嗯， 现在全天下正在等待一个新的英明的君主。 哦， 说到英明的君主呢， 嗯， 除了董太师你，还会有谁啊？ 哇，好爽好爽。 董卓听完当然是喜不自胜了， 嗯， 他抓住王允的肩膀说，很好，你很用心，如果我当了皇帝，王允你就是开国的元勋。 哇， 开国元勋。 嗯哼， 这王允啊当场谢恩不断，立刻把手一拍，前方的帘子啊缓缓的降下。 嗯， 没有这种声音来，不好自动的。这个时候啊，只见烛光摇曳，听见后台传来悠悠的歌声。男人不过是一种小钱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 太恐怖了。可是偏偏这董卓一听啊，全身上下36000个毛细孔全部都好像吃了人参果一样，董卓当场就愣住啊，一整杯酒都洒在他的胸前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啊，只看到貂蝉换上一身清凉透明的辣妹装，在帘幕之间若隐若现，随着歌声摇摆啊，这乳浪屯风，艳光四射，貂蝉的香汗挥洒的地方，连含羞草都为之膨胀。 这太营养了吧。旁边王允看到时机成熟了，他立刻就表示愿意把这个貂蝉献给董太师。老实说，董卓这个人是见多很多的场面了啦， 对， 他的好色很出名哦。你要送给他女人，根本就不需要找什么借口名目，你就把董卓当成是一个动物哦，把这个肉直接塞到他嘴巴里面去就行了。 哎呦，所以呢，王允当场就说了，既然太师喜欢我的歌技，那就是看得起我。请问太师，你是要在这里吃呢，还是要外带？ 怎么讲话那么粗鄙啊？外带，他以为他在麦当劳、 啊。哦，哎，不过当时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哦。董卓心里想，哎，在这边吃好像有一点狼狈。 废话， 我身为太师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啊，董卓就说了，我看还是外带好了，take out， 帮我包一包。所以当场呢、啊，就把貂蝉用轿子抬回去了。 不但可以外带，王允还亲自送货到府啊。王允自己找了一匹马来骑哦，陪在貂蝉的轿子旁边，就把这个貂蝉送进了董卓的太师府去。接下来王允呢，一个人骑着马儿回来，骑到半路上竟然撞见吕布。 哎呦，今天带几多雕啊。 吕布就一把抓住王允，气急败坏的说，那貂蝉不是已经答应许配给我了吗？ 对呀、啊、对呀、啊， 我都还没有吃一口哎，你怎么就把他给我的干巴的呢？ 这王允呐、啊，装模作样的说：“哎，你干爸听说你要娶老婆，他说想来看看 啊， 没有想到他一看也是顶屋， 也是顶啊， 就决定替你把貂蝉给带回家去了。” 哇，吕布一听啊，他太了解董卓这个人了，心里面就想，我的老婆被干爹替我带回家去，这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眼前什么都顾不了，赶快跑回去看看状况吧。 这吕布啊，就在太师府外面站了一夜 啊， 没有听到任何有关貂蝉的消息。 空空空空慌，发生什么事了？ 哎呀，那是金鼓的声音呢、 啊。这是金鼓啊、哦！ 这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了， 哎呀， 这打算冲进董卓的寝宫啊，没想到却被几个伺候的这个卑女给拦住了。告诉吕布说，昨天晚上太师带一个新的妹妹回来，啊，弄得很晚，到现在都还没起床。 既然没有起床啊，吕布真的是非常的着急了。他就跑到水池旁边去张望，看看到底他们两位呢在房间里面是在用功读书，还是在谈论国家大事呢？ 我还准备联考嘞。 看来看去，他就发现董卓在床上呼呼大睡。好了，可是貂蝉早已经起床了。就坐在窗户的旁边梳妆啊。他一边梳妆，一边就看到了窗户外面池水的倒影里面，貂蝉看见吕布正在窥探。 哦，布哥， 哎呦，这貂蝉呢，他如果不看到布哥也就罢了，一看到了布哥，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啊，貂蝉所扮演的每一个动作，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中国挑拨离间史上的经典。 是是是，中国挑拨离间史啊。嗯，只见貂蝉呢，故意就皱起了眉头，装出很忧伤的表情，然后不断的用袖子在擦眼泪， 皱眉头，做忧郁状。对对对，这就是标准动作。 是，只要是这么漂亮的女生，又把自己搞成很委屈的样子，男人看了就会心痛。 呆呆呆呆呆呆， 什么事情啊？ 日本话，好痛好痛好痛。 好吧，男人都很心痛。这貂蝉已经很成功的掌握了第一个阶段了。 第一阶段。 这下吕布是悲痛欲绝啊。自己心爱的女人竟然被干爸爸横刀夺爱，又碍于董卓他的淫威，无可奈何。吕布当下就想要掉头就走，想一想又不甘心。 哎，老婆被抢当然不甘心。 正好这个时候董卓醒过来了，他一看到窗外吕布在那边探头探脑， 哎呦， 很不客气的就对吕布说，吕奉先无事且退下。 哦，吕布心里想，平时没事叫我站旁边，现在抢了我的女人，一脚把我踹开，哦，根本不把我当人看。 哎， 这吕布啊，气冲冲的离开，他的心情已经不是用愤怒两个字可以形容的了。 虽说貂蝉是很美，可是董卓他本来以为貂蝉也就跟其他所有的美女都一样，玩个两天就呸丢掉就可以了， 丢掉就好，为什么还要呸？ 可是董卓万万没有想到，这貂蝉每天都换一个新的造型，花样百出，实在是太可爱了。 哎呦 ，too cute！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啊，他们两个人呢，不是在饭厅，就是在卧房。后来三餐呢，都叫 room service 送到床上来吃。 哎呦，实在是太浪漫了。难道他们都不用上厕所吗？ 董卓住的是小套房，里面本来就有厕所了。 这眼见了吕布天天在窗外窥看这董卓跟吕布的关系没有进一步的恶化，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貂蝉又使出了第二招。这可是进阶级的挑拨离间法哦。 进阶了，上一次是初级的动作了貂蝉只不过是装作忧愁状。这一次的进阶的动作呢，有手语出现了。 哎呦， 有一次董卓他重感冒，躺在床上休息。 董卓怎么每次不是在睡觉就是在休息？ 他很胖啊，他常常躺着才行吧。但吕布一看干爸生病了，趁机会就到他房里面去请安问好。当然其实是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接近貂蝉，跟貂蝉说两句话。 对嘛， 这貂蝉坐在床的旁边就伸出了很纤细的食指，款款指心。 哎呦，慢慢的指着心脏，我的心都是为了你不割而跳动， 不动不动不动。然后呢，貂蝉又用手指款款指董卓，然后流泪不止啊。 但是这只猪Lispig 他不顾我的心，你把我的身体给强占了。 这个手语的表演让吕布看的是目不转睛，实在是受不了了。可是呢，在发烧中的董卓两眼朦胧看过来，看到吕布这一脸痴迷的表情哇，气得大骂，你竟敢用眼睛爱抚我的女人。 这眼睛还可以来爱抚啊。 来人哟，把吕家这块大破布给我赶出去。 俩公啊，俩公啊， 从此不准他再踏入我的房门一步。 哎呦， 哇，下了这个令之后，吕布是又羞又恼，他跟董卓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恶化，两个人的心结越结越深了。 眼看挑拨离间有了进一步的成果，貂蝉决定使出进一步的杀手锏。 杀手锏。 这有一天董卓正在跟汉献帝开会，吕布趁机溜出的会议室，闯进董卓的寝室。 哎呦， 他找到貂蝉，跟他相约在荷花池畔的凤仪亭见面。 吕布他先到了荷花池畔，充满了期待。他一手撑着方天画戟，一手插在腰上，等了很久，总算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小貂蝉从花间走了过来。貂蝉哭着对吕布说：布哥，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要跟你生死相许了，没有想到我的身体竟然被那只猪给侮辱了。我一直不死，就是希望能够再见你一面而已。现在总算让我见到你，就让我死在你的面前吧。 哎呦， 貂蝉说完话，立刻把她的裙摆拉高到大腿以上，抬起了一条腿来。 啊，干嘛？ 你以为她要干嘛？她要假装是跨过亭子的栏杆去跳那个荷花池，表演自杀了。 哎呦， 吕布当然是急呀、急的就抱住了貂蝉的腰啊。 哎呦，还好， 吕布就说，吕布对貂蝉说：“我这辈子如果不能够把貂蝉你娶回去，我就不是英雄， 不是。” 我是狗熊，我是猫熊，我是浣熊，我是无尾熊。 哎呦，那么多熊啊！貂蝉说：“够了，布哥，我度日如年，你还在那边熊个不停，你还是赶快把我救出火坑吧。” 吕布对貂蝉说：“小貂蝉，你的心情我都知道，可是董卓他很厉害啊，你要多给我一点时间。Give me some time， 让我想想办法呀。” 貂蝉就又说了：“哎，我一直以为你是盖世英雄， 我是， 可是你却愿意屈居人下 啊， 甘心被人家当小弟使唤。 哎， 你连你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 你还是让我死了吧。” 哎。你怎么让我觉得吕布在跟一个欧巴桑讲话呢？他们这边演得很开心啊。另外一边，董卓本来正在跟汉献帝说话的，突然发现吕布不见了。 诶，吕布不见了。 董卓心里面立刻很机警的想到，这个吕家大破布啊，一定又是趁机跑去调戏我的小貂蝉了。 猜得还真准。 董卓匆匆就舍下了汉献帝啊，赶回太师府。他一路冲向后花园，正好撞上了貂蝉在第二次的表演自杀，把裙摆又撩了起来呢，再度准备要往池子里面跳。 哦， 这一次貂蝉的腿抬得更高了。 嗯， 吕布呢抛下了他的方天画戟，冲上去一个箭步就抱住了貂蝉的大腿啊。 哎呦，刚好被董卓撞个正着。 是啊，貂蝉跟吕布两个人在这边拉拉扯扯，衣衫不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旁边气喘如牛的董卓啊。这董卓不但鼻孔变得很大，眼睛都要喷出火来的。 董卓啊，早就已经在疯狂的边缘了，他抄起了吕布掉在地上的方天画戟，口中大骂：“ You son of a bitch！ 你这个狗妈妈生的小孩！” 没错，董卓拿起了方天画戟啊，就往吕布身上一戳。 我戳， 吕布回头就跑。 跑， 董卓啊，胖嘟嘟的，他哪追得上？两个人距离越拉越远，董卓气呼呼的，没办法，只好把这个戟啊当标枪往吕布身上丢去。哇，吕布一个转身，四两拨千斤啊，就把这个戟啊当场给拨在地上了， 哐当哐当哐当。 这吕布一溜烟的不见了。董卓捡起画戟，他又追了不到两步，就撞到了迎面赶来的李儒。哎呀，就撞了个四脚朝天。 这董卓的女婿兼军师李儒赶过来，他扶起了董卓。听完董卓把这个头尾讲清楚啊，他就劝董卓了。 对， 太师啊，天下的美女如云啊，貂蝉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对嘛，一个普通的查某嘛。 董太师，你是有大志的人，你胸怀天下，何必在乎一个小小的貂蝉呢？你就做一个很干脆的决定，把这个貂蝉赐给吕布吧。 哦，赐给李 布。 这董卓抓了抓头，他告诉李儒，你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赐给吕布吧。 可是我还是觉得很不爽哎，让我再想想吧。这董卓啊，走回房里去啊，看见貂蝉就坐在床头哭。 董卓对着貂蝉大骂：哎呀，你这个淫荡的贱人，跟我的干儿子勾勾搭搭，你还有脸哭？你在笑还在哭？ 这貂蝉被骂，可是他不是省油的灯、心里面早就想好了怎么说来做退路哈。貂蝉就一边哭一边说：太师你听我说，吕布他这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存心要把我给玷污，我是为了保持我的清白，我要跳荷花池自杀。你应该要颁发给我一张贞洁证书，还有荣誉奖章，还有奖金200,000。 我天， 你怎么可以骂我呢？ 这董卓虽然觉得很有道理， 有道理个屁呀、 可是呢，他还想再试探一下啊、所以董卓就问啊：吕布这小伙子很帅嘛，我把你送给他如何？ 哇，这貂蝉还是没有上当，他又表演了一次，皱起眉头擦眼泪。他说了：妾身我已是贵人， 我已经不是你了， 我现在就算是你的人了。现在你忽然要把我随随便便的送给你家的奴才，吕家的破布，那我不如死掉算了。接下来他就拔出了墙上的那把宝剑，又往脖子上面抹。 哎呦，这么激动啊！这所谓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貂蝉啊，是连自杀都那么的认真。董卓看到这个时候他楚楚可怜的模样，这个连忙夺下剑来，对着貂蝉说：好好好，我知道了。好，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嘛。 董卓啊，他哄貂蝉哄了半天，总算让貂蝉气消了。董卓走出房门啊，哎，这李儒又跟过来了耶。李儒就很不客气的来问这个董卓说：哎呀，老先生，你什么时候才要把貂蝉送过去给吕布嘞？ 对啊， 他这样一问啊，董卓翻脸了，大骂他说：你在说什么鬼话？你叫我把我的老婆送给吕布去睡觉？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老婆送给吕布睡呢？ 哎呦， 这个话一说出来，李儒当场是哑口无言啊。 哎，你知道这句话真的很粗鲁哎。李儒是董卓的女婿，所以他的老婆也就是董卓的女儿耶。所以不管是谁陪吕布睡觉，他们都是自家人、 一家人，一家人。这个事情闹到这样子的情况下，李儒他知道没有办法挽回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嘿，完蛋了，我们通通都会死在貂蝉的手里呀。 情势至此啊，这吕布跟董卓可以说是彻底反目，貂蝉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 成功了， 只差临门的一脚啊，这两个人就要大动干戈，拼个你死我活。这个临门一脚十二码球的机会呢，现在落到主力球员王允的脚上。 在后花园的荷花池畔，吕布被董卓用丢标枪的方法追杀之后呢，心里实在是愤愤不平啊。吕布找上了王允，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讲了一大堆啊。王允听完之后还故作无辜状啊，说：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董太师怎么还没有把貂蝉还给你呢？ 吕布这个时候啊，非常的沮丧。他说：你给的钱价都不够啊，还给我时间当拍官啊。 什么啦， 他自己用时间都不够了，怎么还有可能还给我呢？ 王允呢又装作跌破眼镜的样子，趴在地上找镜片找了很久啊，然后才摇着头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 怎么这样子呢？ 他沉默很久以后叹了一口气，董卓做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是啊，这爸爸怎么可以抢儿子的老婆呢？ 哎，这吕布跟王允两个人啊并排坐在一起是痛心疾首。过了一会儿，王允就望着吕布说：董卓他奸淫的虽说是我的女儿，但也是你的太太啊。 我的女儿就是你的太太？ 现在全天下都在嘲笑这件事情。可是天下人他们不会去笑董卓， 不笑董卓， 他们嘲笑的只有我王允 还有你吕布啊， 都像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当中呢，我王允反正是老迈昏庸，是个老笨蛋也就算了， 我是笨蛋也就算了。 可是吕将军你啊，你是盖世的英雄， 你是英雄，你绝对不能算了。 你怎么能够受到这样的嘲笑还有这样的侮辱呢？ 哎，这个剧情啊，可以说是中国挑拨离间史上、啊、 又来了 最经典中的经典、哦、 是是是。 这个剧情呢，大家一定要了解 哦。 这个剧情的第一个重点呢、啊，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 先把你吕布跟我王允拉在同一个阵线上， 嗯， 我们通通被欺负了， 嗯。 第二个重点呢，在进行分化 哦， 就说你是英雄， 对， 那我是狗熊、 啊、 你重要，我根本没关系、 哦、 靠这个啦，来挑起你吕布的仇恨意识、 哦、 愤愤不平。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一旁休息，等着看好戏了。 这样子啊、嗯，这么爽啊、 嗯， 这个很值得来练习一下哈。 好啊， 好，我们假装一下，隔壁呢住了一个王阿姨， 嗯， 常常喜欢跟你妈妈打你的小报告。 哎，这不是曹操的叔叔吗？ 是啊， 嗯， 那你要怎么样来想办法让你妈妈从此不要再相信这个王阿姨说的话呢？你就可以假装口吐白沫啊！ 哎呀，这招用过了 哦，被曹操用过了。 对呀、啊， 那怎么办？ 哎，我告诉你，我们就可以用刚刚的剧情啊， 嗯， 来挑拨妈妈跟王阿姨之间的情感， 请示范。 我可以啊，跑去告诉妈妈说啊，隔壁的王阿姨呢，笑我们家的小孩都生得好丑。 哦、这同理心哦。 哎，人家呢不会笑王阿姨没水准， 嗯， 都在笑我们家的遗传基因 有问题。 反正呢我是男生，被人家说丑没什么关系， 嗯， 可是呢你跟妹妹都是女孩子， 嗯， 别人不怪妹妹丑， 嗯， 都怪你这个妈妈不会生。 哦，这个是在进行分化了哈、哦。 对啦，妈你别忘了、哦 嗯、 你曾经当选过中国小姐第三名哦、 啊、 没有想到你也受到这种侮辱啊。 哎呀，我保证你妈妈是暴跳如雷啊，一定跑去把王阿姨的脸给撕烂。 对啊，所以这个挑拨离间的基本剧情啊、 嗯、 到最后一定要强调妈妈曾经当选过中国小姐、 哦 是美女， 对对对， 就好像王允啊必须强调吕布是英雄， 嗯， 他才会上当。 对， 假如啊吕布听到王允说完啊连忙谦虚的说啊没有没有、 嗯、 我也是狗熊，那就玩不下去了。 吕布才不会自己答应自己做狗熊啊、 嗯、 他依然自认为是大英雄。 嗯， 可是一想到董卓呢，他还是免不了要高唱着这首歌。 嗯， He's very heavy, he's my father. Oh, oh, oh, bravo! 翻译一下、 哦、你唱了一首本来很好听的歌。这首歌呢翻译起来就是说、他很胖，更糟糕的是他是我干爹。 他在讲董卓。 这个王允啊当然听得懂这首英文歌、 嗯、 不过呢这王允啊有备而来。王允靠近吕布的身边，很讽刺地对吕布说，将军您姓吕， 姓吕， 董卓姓董， 姓董， 你当他是爸爸， 嗯， 可是当董卓拿方天画戟戳你的时候，他可曾想到你们的父子关系呢？ 哎呀，真是一语中的啊。 嗯， 显然这个董卓在戳戳戳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顾念父子之情嘛。 是啊， 他既不顾父子之情， 嗯， 你又何必顾父子之意呢？ 对啊， 这个话一语惊醒梦中人，一语惊醒的吕阿布。 这王允呢、啊、实在是很懂得心理学，很懂得人性的黑暗面、哦、 嗯， 不过呢讲了这么多人性的黑暗面呢、啊、他当然还要给吕布一个光明的想望 哦。 所以呢王允接着就替吕布画了一个漂亮的大饼。 嗯哼， 他说，将军啊别忘了，如果你能够辅佐汉室杀了董卓、 哦、 那你就是忠臣里面的冠军了。 冠军， 大家都叫你第一名。 第一名， 你比曹操袁绍这些人还要伟大，从此名留青史啊。 哇，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什么 这叫热血沸腾啊、 哦、原来还有声音的。 吕布听到这边听的是热血沸腾， 嗯， 差一点头上就出现光圈了。 嗯， 他当场就拿出刀子来戳自己的手臂。 自杀？ 不是，他要跟王允歃血为盟啊。两个人就约好了一起设计要推翻董卓的政权。 吕布啊，受了貂蝉和王允的联手挑拨啊，决定要谋杀董卓， 中计了。 对，可是接下来要怎么让董卓上当呢？ 哎，这真的伤脑筋哎。董卓他整天就躲在他那个梅屋俱乐部里面，有那么多的部队在那边保护他，根本就像是躲在乌龟壳里面的乌龟啊。 这个王允啊，想起那个晚上啊，董卓曾经对他说过，他说，我当皇帝，你就是开国元勋。 对对对对对，讲过这个话。 叮咚，这个当场啊，他的头上面就亮起一个灯泡。 是是是， 因为啊，当皇帝根本就是董卓最大的梦想。所以呢，如果要把董卓引出梅屋啊，就非得用当皇帝这个诱饵不行。 这样就得编个剧本啦。王允他们就编了一个这个禅让大戏的剧本。首先呢，就请了一个设计师来设计了一座非常华丽壮观的舞台啊。 舞台。 接下来就要在这个舞台上面导演一出禅让的戏，假装说是汉献帝要把王位禅让给伟大的董卓。 哎，搞什么嘛，这明明是演舞台剧，董卓又不会怎么样。 怎么不会怎么样？你忘记这个常常用的老招数啊，只要把人骗到皇宫去的话，皇宫的衣柜里面就一定有50个刀斧手，你忘记了。可是因为董卓比较胖，所以呢他们就准备要埋伏100个刀斧手， 哇，把他暗杀。 一切都布置妥当之后，王允派了一个使者带着假的这一份禅让的诏书就去拜见董卓，要把董卓骗过来参加禅让典礼。 那这董卓又怎么说呢？ 董卓打开这个诏书一看，虽然说是窃喜在心啊，可是还是要装模作样的问这个使者说，要禅让我来当皇帝，不知道总理大人王允他的态度怎么样啊？ 这个使者啊，当场就很机警的表示，总理大人王允特地为禅让典礼盖起了一座雄伟的寿散台，一切就等太师您去登台亮相了。 哈哈哈哈，董卓想当皇帝已经想很久了，这个消息对他来讲真的是小朋友掉到糖果堆里面去， 爽歪了， 高兴得不得了啊。他根本就不管身边的人所提出的反对的意见。 董卓啊，跑去跟他妈妈辞行说，妈，我要去当国王了。他妈吓了一跳，还有当国王，我这几天啊都心惊肉跳的，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哎呦，这董卓要当国王的，妈怎么讲这种话呢？所以董卓就告诉他妈说，妈，你就要当国母了，当然会心惊肉跳。 国母心惊肉跳，哎呀，他妈妈有第六感哦。可是他妈妈的反对啊没有生效。董卓呢直接就坐上他的逼真车，往长安出发。这一路上啊不顺的事情就一直发生。车轮也脱落了， 哐哐哐哐， 配头也断裂了。这个董卓就有一点紧张啊。他问这个使者说，这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预兆啊？没有想到使者是脸不红气不喘的说，这表示一切都要改朝换代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哎呦，这使者还真厉害， 真的。 过了一会儿啊，这狂风大起，昏雾蔽日，使者竟然还笑嘻嘻的说，主公登龙位必有红光异象，以壮天威。哎呀，这反正不什么不好的都说是好的啊。 是是是， 一只鸟大便到董卓的头上。使者也说，天上掉下来的石就是天石，天子其位必有天使来贺。 是是是。 这害得董卓啊不敢去擦头上的鸟大便，只有一群苍蝇在他头上嗡嗡嗡的飞来飞去。 这个使者呢 精心挑选了20个壮汉护送在董卓的逼真车的旁边。 是， 等他们来到了宫廷外面的北掖门的时候呢，所有的兵马都被挡在北掖门外。 哎呦， 这董卓远远的就看到情况不太对劲。 嗯， 为什么宫门口站的是文武百官，全部手上都拿着兵器呢？ 拿着兵器也就算了，连王允这个拿笔的现在也拿着武器。哇，这台机的做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 董卓当然立刻很警觉。 嗯，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拿着刀拿着剑啊？ 嗯， 给我停车 stop。 什么嘛， 刹车刹不住了。使者啊根本就不理董卓，他做了一个加速进行的手势。 Go ahead！ 下令全部的人啊加快前进。 嗯， 哇，就他精心挑选的20个壮汉就用力推着车子，把车子一路就推进了宫门去啊。这时候两边就闪出了100个刀斧手，拿着各式各样的长矛啊、刀枪剑戟啊，对着董卓是又戳又喊啊。董卓身上穿着铠甲，所以他只被弄伤了手背。 嗯， 可是依然是翻滚下车。董卓赶快就在那边大叫：“我的儿子吕布在哪里呀？ 吕布在哪里呀？ 吕布赶快来保护我！” 这个时候，只见吕布从容地走出来，冷笑着说：你叫得好，我正要找你 啊。 吕布啊使出他的方天画戟，用力一戳，当场就戳穿董卓的咽喉，咕噜咕噜咕噜，那一声顺手把董卓的头也割了下来。 你还挺暴力的嘞。 对啊，你有听到那个血喷出来？ 是是是，够了够了。吕布把头割下来之后，从怀中掏出了天子的密诏，啪上现场，所有的人宣告说：奉天子的命令，我来诛杀董卓。董卓其余的同党只要放下武器，一切既往不咎， 既往不咎。 这时候就有人把正在感冒的李儒也绑出来，群情激愤啊，把李儒给杀了。 吕布啊急急忙忙带着人马杀往梅屋。这时候啊，4个驻守在梅屋的董卓部将啊看情况不妙，带着所有的西凉兵啊通通逃回凉州去了， 逃走了。 吕布啊没收了梅屋所有的董卓家产，可是啊这些金银财宝他都放不在眼里。 哦， 吕布啊四处搜寻，终于在荷花池中发现躲在荷叶间全身湿哒哒的貂蝉。 哎呦，原来是貂蝉啊。 那个时候啊貂蝉手持着荷叶，已经在水里泡了至少12个小时。 标本啊。 吕布心疼的抱起貂蝉，指着满地的尸体以及血迹斑斑，他告诉貂蝉：这些人死了，这个城倾了，一切都只为了成全我们的爱情。 哦，倾城之恋呐，听起来有点恶心了哈。可是呢，宰杀董卓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总算是完成了。 嗯， 王允就下令把董卓这个没有头的尸体放在马路上面示众。 哎呦， 这时候看守尸体的士兵做了一件很有创意的事情哦。 嗯， 他们决定在董卓的肚脐眼上面点油灯。 哎，这有什么好玩的嘛。 你不知道董卓的肚子里面听说这个脂肪啊比金鱼还要多，所以点了这个油灯之后，总共点了3天3夜啊，这高油滋滋滋的流得满地都是啊，烛火始终都没有熄灭掉。 1922年啊，王允成功的杀死了董卓，他以为啊从此天下太平，可是事实上啊王允的麻烦呢、才开始而已、 怎么会这样呢？ 王允这个人啊长于策略、但是啊他的缺点就是太刚愎了、听不下别人的话。因为这个个性啊使得他对董卓留下来的西凉军啊抱着过度怀疑的态度。他犯了一个最致命的错误啊，就是把这些西凉军啊逼得走投无路。 哎， 其实哦，原来在梅屋那四个董卓的部将不是被吕布给逼回了西凉去吗？ 对啊， 他们回到西凉去之后就写了一封忏悔的信到长安去向王允啊请求赦免。 那就赦免他们啊。 可是王允看完信之后竟然说， 嗯， 董卓之所以会这么嚣张，这四个人就是帮凶啊。 嗯， 我可以大赦天下，可是我就是不放过这四个人。 哎呦，王允跟这四个人过不去啊，这个话一传到陕西啊又变质了。 哎， 他们听到的是说王允不但不饶恕他们四个人，而且啊还要全面的屠杀西凉的军队。 哇， 血洗陕西以西。 哦，这个闹大了。 嗯， 这四个部将本来觉得说反正董卓死掉了， 对啊， 树倒猢狲散，我们大家各自逃命吧。 对， 可是西凉军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谋士叫做贾诩。 贾诩 什么贾诩？贾诩就指点这四个人说， 嗯， 你们一旦把兵马都解散各自去逃亡的话，随便路上一个警察就可以要你们的命。哎， 对，你们解散啊就是死路一条。 而且呢反过来想的话，现在西凉的名气可用，大家都很愤慨啊，你们把西凉的军队就团结在一起，再打起一个很漂亮的旗号，说是要为董卓来报仇，你们这样一路杀进长安去，胜算一定很大。 胜算很大， 如果打赢的话，朝廷就落入你们的掌握之中啊。 很好。 如果打败了呢，也不过跟现在一样嘛。 是啊， 没什么好损失的。 没什么嘛。 这四个部将想想有道理，他们聚集起来竟然有十多万人啊，分兵四路真的去进攻长安了。 哎呦，王允吓了一跳。哎，不过呢这吕布啊却不以为然哦，他告诉王允，董卓都不怕了，是个鼠辈，何必放在心上。 是是是。 吕布啊策马带兵出了长安城往西进发，这两军遭遇啊，四个西凉军头被吕布修理的东倒西歪，谁也拼不过吕布。 硬拼不过那就耍诈。 哎呦，耍诈。 对，这四个部将就跟 Josh 商量的结果就想出了老鼠戏弄猫咪的这个战略。 什么什么什么老鼠戏弄猫咪的战略？ 你这个老鼠反正打不过猫咪啊，这四个人打不过吕布嘛，那就不如把吕布搞得团团转，忙不过来，把他缠住。 哦，用缠攻啊。 用缠攻。这四个将领当中呢，老大李傕啊就负责去攻打吕布军队的头。那四个人里面的老二郭汜呢就攻打吕布军队的尾， 一个打头一个打尾巴。 对，李傕打一打，吕布就追过去，还没有追到李傕哦，尾巴那边这个郭汜就打过来了。 累死了。 真的是啊，吕布顾得了东边顾不了西边，顾得了前面顾不了后面，天被这两只老鼠啊累得半死，追东追西，大家呢就耍着吕布团团转。 哎呦，这个老大和老二用缠攻， 用缠的。 可是有四个将领啊，那老三跟老四呢？ 他们两个另有任务啊。老三张济加上老四樊稠就带了一批部队，趁着吕布在那边绕来绕去追来追去的时候呢，他们就绕过了这个战场，直接去进攻长安，很轻松的把长安城包围起来了。 哇，这招很厉害耶。 是，吕布在前线呢，打的是手忙脚乱，结果后面又报告说长安很危急啊。 哎呀， 吕布赶快就跑回长安城去协助防守。没有想到城里面还有很多董卓剩下来的余党哦，就偷偷把城门打开。 哎呦， 让西凉军长驱直入啊。 哇，这长安城就被攻破了。 这情势变得非常的紧急哦。吕布匆匆忙忙就带了100个骑兵飞奔出城门，落荒而逃。 哎呦，这吕傕跟郭汜的兵马进了长安之后啊大肆抢夺，他们把内阁官员杀掉10之8九之后啊，竟然进一步还包围了皇宫。宦官们没办法，只好请皇帝出来平乱。汉献帝出来站在宣平门上，还是那句老话 啊， 汝来保驾乎，汝来接驾也， 还是这一句啊。哎呦， 可怜的汉献帝这辈子就这句话叫人特别印象深刻。 是是是。 李傕跟郭汜听见皇帝这样子说就不客气的回答，皇帝你安呐，我们不是来造反的啦，我们只是替董卓报仇而已啦。只要你让我们见到王允，我们杀掉他就立刻退兵。所以这些人就满城寻找，到处喊，王允你给我出来，王允出来，有胆给我出来。 大家以为王允一定会躲起来啊、哦。 嗯， 事实上王允当时就站在皇帝的身边。 嗯， 他不想要连累别的人。 嗯， 年纪虽然很大了，可是还是学超人那样子，从城楼上面一跳就跳到地面 上。我要保重哦。 王允就大喊大叫说：“我就在这里，有什么账通通算在我头上好了。” 算在你头上？ 嗯，有骨气吧？ 这个吕爵跟郭氏啊，最欣赏这种有骨气的人。 很好，我就很有骨气啊。 所以他们立刻拔出剑来，把王允啪杀掉了。 不是说很欣赏有骨气的人怎么杀掉呢？ 没办法，我们这种野蛮的人啊，杀这种有骨气的人特别过瘾。 是是是。 所以啊，欣赏归欣赏，杀还是要杀。 啊，可怜啊，可怜！王允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哈、 嗯， 才把董卓给杀掉， 嗯、 现在却这样子就挂掉 了。挂 了，他根本没有享受到他的辛苦所得来的果实啊。 嗯， 而汉献帝呢，被人家把这个刀子架在自己脖子上， 哎、 他根本没有心情再去管王允呐、啊。 嗯， 他就问这四位将军说：“哎，四位将军啊，你们说要报仇，现在仇也报啦，你们可以回去了吧？” 对呀、啊，干嘛不走呢？ 这李傕跟郭汜就说了：“我们的功劳这么大，你还没有封我们做大官呢，走怎么走啊？” 哎呦，自己说功劳大。 是啊，汉献帝无可奈何， 嗯， 就问这四个将军说：“那你们要当什么官呢？这里有笔，你们自己拿去写吧，好不好？”哇，这四个西凉的将军啊， 嗯、 给自己封了很多的侯爵呀、啊、大将军的名号跟官位啊。 嗯， 汉献帝看一看哦。忍不住啊，摇了摇头啊。 干嘛摇头？ 因为错字好多、哦。 哎呦， 可是刀子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啊，嗯、汉献帝无可奈何啊，嗯、就动动动动。 又怎么啦？ 你以为他磕头啊？不是啊，他盖章啊，盖了四个章，管对方要做什么大官，全部盖章照准。局势这么混乱，中央政府呢又一再的失控，地方上的诸侯啊更加的体认到了，不管是什么出身背景啦、啊、什么官位啦、啊、其实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真正重要的是拳头， 嗯，要靠武力， 只有靠我们自己一步一脚印去抢来的地盘。 一步一脚印还有用抢的。 去抢这个地盘才是真正的保障啊。 嗯， 董卓被杀，吕布出走，这是西元192年，这一年也是曹操的 lucky year。 哎，他不是才中了董卓的埋伏，只剩下500名兵马、嗯、又和袁绍翻脸、哎、他屁股的伤口到底好了没有？ 好就好了、 oh. 曹操的屁股又不是豆腐做的、哎、他离开了讨董卓的联盟之后啊，跑到了兖州去。 嗯， 他很有技巧的，一波接着一波、啊、收服了很多的黄金贼的余党。 嗯， 结果把这些黄金贼的余党聚集起来，竟然拥有了30万人的部队啊！ 曹操啊，不但打败了黄金贼的余党啊，他还为了扩张地盘啊，和袁术发生了冲突。 哦， 在匡亭这个地方啊，把袁术打得落花流水， 哦， 袁术夹着尾巴、啊、逃到长江流域去， 这个厉害、 啊。嗯，凭着这个气势啊，这个曹操啊，当上了兖州的州牧啊， 嗯， 这相当于兖州这个地方的非常时期的州长。 是， 所以曹操啊，开始就在兖州啊招兵买马。 嗯， 这曹操的人气很旺盛， 哦， 许多人都来投效他。 嗯， 文有荀彧、荀攸。 哦，这两个姓荀的是一对叔侄。 嗯，不但有叔侄党，而且还有程昱、郭嘉这个武将啊，有于禁、典韦。哇，他们像老鼠会一样啊， 什么 一个拉着一个入会啊，一时之间啊，这个曹操的阵营啊人才济济。 嗯， 这一年的曹操啊，真的是不能再叫曹操了， 哦， 他应该叫做曹爽。哎，不过 啊这个情到浓时啊，情转薄。 嗯， 那爽呢，爽到深处 怎么样， 变倒霉。 谁倒霉啊？ 曹操没事，不过曹操的爸爸倒霉了。 曹操的爸爸曹嵩啊， 当过太尉， 这相当于国防部长 哦。这个官位啊，是曹爷爷替他出了1亿呀、啊，替曹爸爸买来的哦。 哎呦， 钱花了这么多呀、啊，都还没有回本呢。这个董卓就杀进洛阳来了。 哎呦，真倒霉！ 老人家哈、啊，这个做赔本的生意是还可以接受了、啊。 嗯，有钱嘛。 对对对，可是董卓跑进来，真是变成了杀头的生意呀、啊。 哎呦， 国防部长不能再做了。 嗯， 所以曹爸爸呢，决定弃官逃出了京城。 嗯。 这就已经是蛮倒霉的事情咯。 嗯， 更倒霉的是啊，这儿子曹操没事跑去刺杀董卓呀、 哎、天哪， 搞得曹爸爸神经兮兮风声鹤唳哦，连故乡都不敢回去住了。 他们的故乡啊是在安徽啊、 嗯、 不过这曹嵩啊是个好日子过惯了的人哦， 是 他带着100多车的金银财宝一路打啊，这一路打听， 嗯， 听说啊全国以这个徐州的治安最好、 哦， 这抢劫绑架事件最少， 是是是， 所以呢决定逃难到徐州去避难。 徐州啊没有经过战火的摧残，的确是一个很适合退休的人安养的好地方。 嗯， 曹爸爸曹嵩在徐州住了一阵子，过着很优渥的退休生活， 很过瘾。 等到曹操当上了兖州牧以后呢、 嗯、 曹操就想要把他爸爸接到兖州去住， 很孝顺。 是，那这时候徐州这个刺史 啊 这也就是徐州的州长， 是徐州这个州长陶谦呢，他就注意到了曹操这颗明日之星。 嗯， 曹谦一直想要跟曹操认识认识，做一点公共关系， 做点 PR， 可惜呢一直都苦无机会啊。 嗯， 现在他听说曹爸爸要到兖州去依亲啊，靠曹操来过日子了，他当然要好好的欢送一番。 这陶谦啊这个尽心尽力的款待曹爸爸两个整天， 嗯， 请他吃美酒好菜 哦， 还送了很多的妹妹陪他吃又怕他中风，还有很多的太医，唯恐招待不够周到。 是， 这个为了怕路上不平静啊、 哦、 刺史陶谦啊还派了一位特勤小组的组长、 哦、 叫张凯，他带领500人护送曹爸爸全家到兖州去。 这个张凯护送着曹爸爸，再加上100车的金银财宝、嗯、一路呢就往兖州出发。 哇，100车， 100车的金银财宝真的在路上是光辉夺目啊， 金光闪闪， 走不到100里哦、 嗯、 这个张凯就清点了一下，发现哎只剩下99车，哎、 啊、99车， 对，然后走一走呢又不到100里，变成98车， 哎呦，自动消失， 然后又变成97车， 哎，等一下，不能再走下去了，怎么会越来越少呢？ 好像在空气中蒸发掉了一样啊！ 嗯， 原来是这个特勤小组的这些小兵哦，他们一有机会，立刻向后转180度，推着车子就跑掉了。 哎呦，特勤小组推着跑啊， 对， 官兵变成强盗啊， 是是是，这其实没有什么稀奇啊， 嗯、 你不要说他们是官兵了。他们本来是做黄金贼的嘛，现在跑来做官兵、 哦、 反正都一样，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啦。 哎呦，曹爸爸怎么那么倒霉啊，碰到一群强盗官兵。 这有什么倒霉、 嗯、 曹爸爸还没有弄清楚呢，他自己的儿子曹操所谓的30万官兵全部都是强盗变成的、啊、 没错，都是黄金贼嘛。 对， 这曹爸爸这个看到这个车子越来越少，气得跳脚。他指着特勤组长张凯的鼻子大骂，这一车行李起码价值1亿元， 哎呦 啊，你这种混账东西，你赚一辈子都赔不起我一车，那你这样子搞下去啊，我叫我儿子砍你的头。 哇，这么嚣张啊。 嗯， 张凯被骂了以后啊，想到他自己的这一辈子哦，有半辈子都在干土匪了。 哎呦，原来他也是土匪出身、 啊、当然也是啊，那个时候谁不是呢、嗯、 哦， 张凯是后来从良才变成了这个什么小组长。 嗯， 做了小组长本来就希望从此能够被人家看得起， 对吧，官兵嘛。 对，没有想到曹爸爸却把他当成是大便一样看待。 Treat him like a shit。 他觉得心里面很窝囊啊、 嗯、 正在窝囊的时候，偏偏又下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哦、哎呀，脸上也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 嗯、 全部的人车就只好为了躲避狂风暴雨，都躲到了一所古庙里面去。这大家全身是淋的湿淋淋的，心情都很不好。 哎， 张凯啊想到被曹爸爸骂的话，他心里面觉得很难过。没有错， 嗯， 随便一车 都是我赚一辈子都赔不起的那么多钱。 是啊， 我现在还得在这个曹爸爸的面前低声下气做奴才。 嗯， 张凯他望着夜雨中这些行李车啊，就想起了那些把行李车都推走的兄弟们。 嗯， 这些兄弟们现在可是又有钱又逍遥自在了。 夜雨绵密的下着，这时候的佛堂啊，可以说非常的安静。到了半夜啊，忽然火把闪耀，刀光剑影，哇，喊叫的声音四处响起。哇，这曹爸爸警觉的从床上跳起来，立刻夺门而出，是要翻墙逃跑。 赶快跑！ 本来曹爸爸是有机会可以逃命的， 嗯， 可是啊，旁边呢，跟着他的爱妾，身材比较肥胖。爬墙的时候爬不出去， 卡住了。 哎呀，这害得曹爸爸就和他的爱妾啊，只好躲到厕所里面。没有想到啊，还是被张凯发现，把他们通通杀了。 哎呀， 这张凯啊，杀红了眼啊，他把一家老小连同随从，一共100多人，全部砍杀。他取了财物啊，这个逃逸，临走前啊，还不忘了这个焚尸灭迹。 哎呦， 他放了一把火，把古寺整个烧毁。 可怜曹操，他在兖州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爸爸来啊。 嗯， 这才听说爸爸还有所有的其他家人都已经在古庙被杀了。 哎呦， 曹操哭倒在地。 爸， 旁边的人赶快把曹操扶起来。曹操咬牙切齿，对着空中痛骂徐州的刺史，他说：陶谦啊，陶谦 啊，陶谦， 我跟你往日无冤，今日无仇， 嗯， 你却纵容士兵杀死我爹，还有我爹的全家100多口的性命。 100多口， 还有100车的金银财宝。 哎呦， 我发誓跟你陶谦不共戴天， 不共戴天， 我决定要血洗徐州，血债血还， 血债血还， 要报仇了。 嗯， 曹操呢就点起了大队的军马，全部的军队都穿上了白色的丧服， 哎呦， 披麻戴孝，然后在军队的前面呢扛起了2面很大的白色的旗帜， 嗯， 上面写着报仇雪恨这4个大字。 报仇雪恨， 你远远的望过去，这一大片的军队简直就像是严冬之际啊，这天上刮起的霜雪无边无际，对着徐州是铺天盖地而来。 白色的军队哦，嗯，这画面啊，光想就叫人不寒而栗哦， 吓死你啊。 是啊，这曹门的血案啊，本来只是纯属擦枪走火。 对呀， 但是啊，这曹操发动的复仇之战啊，动员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庞大，眼看啊，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拼斗就要发生。 糟糕啊， 这本来啊只是社会版的事件啊，现在闹成了国际政治版的头条新闻。 哎呀， 这使得邻近各州啊以及各派首领全都被卷进了动荡不安的暴风圈。 董卓一死，汉献帝落入了4个小军头的手中。 嗯， 中央政府越来越罩不住。 是罩不住。 各路诸侯趁机各占山头，彼此武力相向，搞得天下局势变成了一个火药库，一触即发。 紧张紧张紧张。 偏偏曹操在这种时候煽起一把猛烈的复仇之火， 嗯， 这一把火会引发多强的爆炸，会炸毁多少人的家园，又会点燃多少英雄的野心，会爆出多灿烂的生命火花呢？